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7集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只喜欢你。四。隧道深长，本无尽头的地方被坍塌的沙石阻拦，变得封闭而阴森。里头光线阴暗，地上都是泥泞和石子，被堆成小小的坡，脏乱而嘈杂。上百个救援人员穿着统一的衣服，来来往往。众人搬运着管道，亦或拿着各种器材，都忙着自己手上的事情，无暇顾及其他。对于坍塌事故，温以凡也做过不少报道，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，光是看着都觉得心惊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救援队并不让媒体记者待太长的时间，他们只是进去大致录了一个像就出来了。回到车上，钱卫华把拍下的视频发给台里，温以凡也全神贯注地打开电脑写稿子。穆成允突然出声， 以凡姐，你耳朵后面怎么了？ 啊？温以凡茫然，旁边的钱卫华也立刻注意到，皱眉， 怎么出血了？什么时候弄到的？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搬下化妆镜看了一眼，注意到自己耳朵后面的位置被割破了一个小口子，这会儿正出着血，看着还有点令人心惊。温以凡垂头，从包里翻出纸巾，平静地说道， 可能是进去的时候被碎石划到了吧。 不疼吗？ 穆成允喃喃问道。 还好，你一说是有点疼。 温以凡笑道，做这一行的总有意外，加上上回桑岩因为保护他而受伤，之后温以凡的包里都会备着碘伏和创可贴这些应急处理伤口的东西。温以凡用纸巾摁着止血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而后便贴上了一个大号创可贴。整个救援过程持续了4天3夜，八名工人全数被救出，但其中一个被落石砸中脑部，伤势严重。尽管救援队一直在鼓励和安抚，但因为这名伤者的情况，其余七人的精神状况都不算好，一被救出就立刻被送往医院。怕会错过什么情况，这期间温以凡一行人基本没有离开过现场，多是轮流着在车上休息，或者是回酒店简单洗漱一下再赶回来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把视频和新闻稿发回台里，钱卫华便让他们先回酒店休息，毕竟接下来还要各处跑，找专家、伤者等相关人员做采访，是一段漫长的时间。酒店是穆成允定的，就在事故现场附近，位置有些偏僻，环境也不算好，只订了2间房，总共订了5天，打算之后做后续采访时再换。温以凡一个女孩子一间，另外2个男人一间。花了大半个时间洗了个澡，出来后温以凡又给伤口涂了药，而后躺到床上。这几天基本没有沾过床，温以凡这一会儿还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。他困得眼皮都酸疼，但还是翻开手机看了看未读消息。因为没什么时间，最近的消息温以凡都是抽空回复的，回的也敷衍，基本是对方问了什么，他就简单回几个字。温以凡打开跟桑岩的聊天窗，以往的界面发消息占比多的一般是他，这会儿倒变成了桑岩。他之前遵守的倒计时，在实行了一段时间后，就渐渐从语音条变成了简单的数字，看起来格外没有耐心。但自从温以凡来北渝出差，数字又变回了语音， 并且在发现他回消息回得极其缓慢又敷衍后，说完倒计时，桑延还会补一句收到回。今天的语音后边又多了一句， 回来给我补个苹果。 温以凡看了一眼日期，才意识到今天已经是平安夜了，距离桑延的生日仅剩个位数的时间。他叹了口气，觉得自己估计是赶不过去了。如果没有这趟出差，温以凡今年本来应该刚好是元旦轮休，而且今年南吴没有举办烟火秀，他有很大可能性也不用加班，然后应该可以跟桑延一起跨年。温以凡叹了口气回道， 我到酒店了，准备睡觉，平安夜快乐。 想了想，他又发了一个苹果的小表情，继续道， 先给你用眼睛看的，回去再用食物给你补。 温以凡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回复完这句就熄灭了屏幕。但桑延回得很快，下一刻手机便震动了起来，他迷糊地睁眼又点开，四条语音一条播完就顺着往下。 行，睡吧，记得锁门，别梦游到处跑，真想梦游自己在房间里转悠转悠就得了，受害者只能是我，知道吗？ 桑延的语气飞扬跋扈，拖腔拉调的，听着依然傲慢又欠揍。接下来几天，温以凡照例在这座小城市四处奔波，后续采访比他想象中的要顺利一些，除了部分受访者的态度不好，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桑延似乎也很忙，年底的这几天开始疯狂加班，有时候温以凡凌晨三四点回复他消息时，他甚至还在公司里没有回家。不知不觉间，温以凡在这个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年。尽管没日没夜的加班，但在桑延生日前，温以凡还是没能赶回去。本来他预计二号当天可以回去的，但那天下午还有最后一个采访。这段时间三人都休息不足，钱卫华并不打算当天返程，怕大晚上疲劳驾驶会出什么事儿。而且刚好撞上节假日，高铁票早就被一抢而空，温以凡也没辙了。当天凌晨，温以凡掐好时间点给桑延发了消息， 生日快乐，嘿嘿，我给你订了蛋糕，中午的时候应该会送到家里来，礼物的话我回去再给你吧。 哼，还挺诚恳，不枉我整整报了70天的数。温以凡眨了眨眼， 但今天应该回不去了，明天回。 哦。下一刻，桑延发了条语音过来，语气慵懒，似是有些困倦。 那就当我今年的生日在明天吧。 过了一会儿，又发了一条。 还剩一天。 隔天下午，温以凡跟穆成允往医院跑了一趟，钱卫华则独自去了事故现场做最后的报道，三人分成两批分工合作。温以凡采访的是重伤幸存者，他昨天刚刚恢复神智，温以凡跟家属沟通完约在了今天下午，做完采访后再回去把稿子写完，这趟出差最后的工作也就完成了。出了病房，穆成允看了一眼时间， 以凡姐，我们现在回酒店吗？ 温以凡点头，正想说话，不远处突然响起了一个男声，浑厚而又沙哑。他神色微顿，顺势看了过去，就见旁边科室的椅子最前排坐着一个男人，看着三四十岁，他的肤色很黑， 穿着老旧的衣服，显得整个人脏脏的，抬头纹很重，笑起来脸周都是褶皱，显得格外猥琐。此时男人正在讲电话，嗓门很大，声音中带着讨好的意味，完全没有往这边看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面不改色地说道，回去写稿。回到酒店，温以凡打开电脑，迅速把稿子写完发给编辑。等审稿过了，他看了眼时间，才4点多。他发了会儿呆，觉得房间里有点闷。温以凡不想待在房间里，想着都来这城市一趟了，干脆出去逛逛。他拿上房卡出了门。才在酒店里待了这点时间，外头的天就阴沉下来，大片大片的乌云挤成一团，给这座城市加上了一层冷色的滤镜，格外压抑。对温以凡来说，这座城市一点都不熟悉，他只在这里待了2年，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学校和大伯母家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消遣。他完全不清楚这座城市有什么玩乐的东西，只知道固定的那几个地点。现在住的酒店在北隅的市中心，离他的高中很近。温以凡漫无目的地逛着，不知不觉地就走到那家熟悉的面馆。他的脚步停下，看着跟几年前几乎没有任何不同的店面，神色有些发愣。等温以凡再回过神时，他已经进了店里。店内光线白到晃眼，里头的装修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有些东西换成了新的。桌椅还是以当初的格局摆放，分成整齐并排的两排，就连收银台前的老板也还是当初的那个人，但是他明显老了些，身子稍稍佝偻，连头发都开始发白。温以凡有一种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。他停了几秒，而后抬脚坐到从前每次跟桑彦来时坐的位置。他垂下眼，安安静静地盯着被贴在桌上的菜单。没过多久，老板发现了他的存在，问道， 要吃点什么？ 温以凡抬眼，一碗云吞面。话音刚落，老板就把他认出来了。他神色讶异，起身往他的方向走近了些，笑容和蔼至极。 哟，小同学，是你啊，你很久没来了呀。 我高考完就没有住在这个城市了。 这样啊。 看着他独自一人过来，老板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问点什么，但还是什么都没有说。 那你等等啊，我这就去做。 不急。温以凡笑道。老板进了厨房，店里只剩温以凡一个人。他看了眼手机，没有看到微信有什么动静。在这个时候，外头猛地响起了哗啦啦的动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